我到那儿好，那波过去了。 那波过去了。 后来我一扫听呢，说明儿个还来一波呢。 啊，这于谦六波呗。 明儿个你请好，脑于谦。 嗯。 啊，你给我烙俩长饼。 不要了。 给他烙俩长饼，第二天又去了。早晨八点钟去，下午六点多钟回来了，一条没掉回来。他爱人又问他呀，哎，还得办法，再是怎么样？哎，你还别说，我到那儿啊，正赶上借波来，我刚要钓呢，来了几个孩子，下几洗澡呢，被鱼给吓跑了。后来我一扫听呢，说明儿个还来一大波呢。 我明天还来一大波。 咱明儿个你请好，我给你叫回来。 哎， 正说着呢，同院的二姥姥过来了，劝他，咱大哥，你在这院别说这大话。这钓鱼呀、啊，像你这脾气不行，非得粘性，你这暴脾气，你钓不来鱼，你说大话，让人接风笑话。他不爱听了。二姥姥，你这什么话？嗯，小瞧人呐，怎么钓不来呢？我钓不来鱼啊，告诉你说，我钓不来鱼，本家不在这住。我的妈妈撒糖饼， 火 撒了。他外人说的一句话把我给逗乐了。 外人说什么？ 哎呀，二的爸爸，你可真根儿啊。 嗯， 别看这个鱼你没钓来呀。你这个犯人可见长呢，撒汤饼了啊、 嗯！ 第三天又去了，揣着饼，扛鱼竿，家里洋面口袋，到那儿去了。早晨六点钟去，下午八点多了，一条没钓回来。他一想我没法回去啊， 就是 我跟家说大话了，从外也知道吧？他有主意， 有什么主意？ 溜溜达达上鱼市了。 上鱼市， 鱼市不有卖鱼的吗？ 哎。 大槽子盆里头， 对， 几锅拐子欢不愣跳，扛上鱼竿进去。卖鱼的还纳闷呢，心里说这位怎么回事？怎么扛鱼竿上我这钓鱼来了？他这学嘛，哎，怎么懂？能卖啊，2.5毛一斤，2.5毛一斤呐、啊！你给我上一块钱的行吗？上一块钱是买一块钱的， 买一块。 行啊，那怎么行啊？2.5毛一斤，1.4块钱，怎的？行，给我上个尖儿，人就给他腰，4斤分量挺足，秤高高的。他们这人贫，哎，爹妈够分量吗？那怎么不够啊？你看这4斤高高的，嘛高高的，绕了一个，到了洋面口袋里边，扛着洋面口袋，夹着鱼竿往家溜达。刚一进大门，就这嗓子嚷的，二十八吗？被帐篷拿出来干嘛这么嚷呢？为让院里全听见，我钓回鱼来了。他这爱人不知道哪个事儿，大盆搁当院倒好了水，他们鱼钓了，欢不愣跳，从院全过来了。二姥姥也来了，哎呦，他真钓回鱼来了，那是真不简单。不对呀、啊， 怎么 他忘了这茬了？买的那鱼跟钓的鱼不一样。 那怎么回事？ 买来的鱼啊，它都是一边大，钓来那鱼呢，什么鱼都有，大小不均。老太太越琢磨越不对茬，哎呦，这鱼怎么这么奇迹，成一边大呀？哎呀，这是什么手艺这是？哎，大哥，不对吧？你这鱼不是钓的吧？别是买的吧？他不爱听了。 嗯， 二姥姥，你这什么话？夜了跟你说半天，我可没挡你。钓不来嘛，干活不行；钓来嘛，说我是买的。你这不是拿我当啥吗？他爱人怕他急。 嗯， 哎，二姥姥，你得别说了，他不是买的，是钓的。二姥姥，你找嘛急呢？你看你钓鱼可真不少呢，有2斤多，嘛玩意儿？2斤多，4斤还高高的呢。不信你问去，哎，他说说。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，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，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， 笑星背后的故事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百年笑声，主持人红酒，欢迎您回来。王长友先生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养蛐蛐，60多岁的时候他还骑着自行车到苏家坨逮蛐蛐呢。说相声的都知道王长友肚里的活多，想让他往外掏活，最好的主意就是送他俩蛐蛐。下面咱们就先来听一段高德明、王长友、王世臣三位合说的八马褂片段，稍后红酒再给您讲讲侯宝林给王长友送蛐蛐罐学段子的故事。 刚一出那森龙的那个门口啊，往东走不远，又看见一档子事情。 什么事？ 那围着一圈的人，我过去这么一看呢，什么事儿这么里三层外三层的？我这么一看，是个打架的。 打架那有什么新鲜？ 哎，打架可新鲜，打架这人可不同。你知道那卖烤白薯的？ 卖烤白薯打架那还什么新鲜事情？ 跟窦尔敦打起来了。 这窦尔敦， 呵，窦尔敦这个勇猛，这个劲儿可不含糊啊！红胡子蓝带脸，拿着护手双钩，就跟这个卖烤白薯的就打起来了。那卖烤白薯的也不含糊啊，拿着那火剪就奔了这个窦尔敦去了。两个人打，谁也拉不开，扯不开。哎，这么个功夫，哎，那杨四郎来了，算是三句两句给了完了。 您翻一个身，您再说吧，干脆。您还没睡醒呢，合着。 谁没睡醒啊？ 这像话吗？ 怎么不像话？ 窦尔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，杨四郎劝架 啊， 这哪朝跟哪朝的人全到了一块儿了？ 他就打了一块儿了吗？ 哪有这事情？ 你问他去。 我 去。 哎，您听我跟您说，这个鸭子呀，它是抡上去的，它不是飞上去的。你要找这脑袋，还在这挂钩上挂着呢。 我没问这鸭子是谁。 孙龙爷，告诉您， 不是 这个学徒子是这个全聚德的。 不，我没问这鸭子是谁，我问那个这是卖烤白薯跟窦尔敦打起来了。后来杨四郎把这架给劝完了，这事情。 怎么回事？怎么？ 窦尔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。 窦尔敦嘛，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 啊！后来杨四郎把这架给劝了。 您呢，一定是受他的传染了。你怎么也胡说八道起来？ 哎，我就知道。 不， 你给我脱了！ 你刚才说的鬼节吗？ 什么鬼节？一会儿不行， 怎么一会儿不行？ 现在你就脱！ 我怎么脱一会儿不行啊？ 那么那卖烤白薯跟窦尔敦打架，那么杨四郎该了事，那么这事儿你不知道是怎么着？那么你没看热闹吗？ 哪天呢？ 就是咱们吃完了烤鸭子，往东一溜达，咱不就看见这事儿了吗？ 吃烤鸭子那天 啊， 往东一溜达，窦尔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。 那窦尔敦拿着护手双钩，卖烤白薯拿着火剪，打的挺热闹。 谁说的？ 他说的。没有。 有。这个， 这我得问问您， 这窦尔敦怎么会跟卖烤白薯的打起来了？这个 还是谁给劝架？ 杨四郎给劝的架吧， 叫杨艳辉。 对了，谁也拉不开。 杨四郎，你说也出来了啊？这个窦尔敦，窦尔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 啊！ 这个窦尔敦呢，这个窦尔敦他那天呢，他是盗御马去了，他把御马盗回来了，他正走在那儿，他饿了呢，他买点烤白薯吃， 这像话吗？这个 今天卖烤白薯的少给他分量了。窦尔敦下了御马，拿起护手双钩来了，两人刚要打起来，那么杨四郎呢跟窦尔敦呢俩不错。 杨四郎过去，这完了， 这么等的事情， 你先等等吧啊！杨四郎哪朝的人呢？ 是啊， 窦尔敦哪朝的人呢？卖烤白薯哪朝的人？ 是、啊、杨四郎， 他们仨人能见到一块吗？ 杨四郎宋朝啊， 啊，窦尔敦呢？ 窦尔敦哪朝啊？ 窦尔敦清朝啊， 啊，清朝怎么跟宋朝会碰上了呢？ 就是啊， 哪儿啊？ 谁说的？你说的 啊？我是我说的吗？ 可不，你说的吗？ 啊，这。 这窦尔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 啊！ 你说他们能打起来吗？ 你问我干嘛呀？ 这窦尔敦怎么会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呢？这窦尔敦呐， 你拍脑袋干嘛呀？